找到我的直播帖，欢迎光临我们的早睡早起身体好联盟。如果你热爱一年四季的话，那是因为你总能够找到专属于这个季节的好吃的。我们这一辈子呢，一定要有几个说走就走的吃友才可以。走，吃早餐去。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，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，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，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。挂掉了电话，拨乱了头发，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，放飞一放假，幸福的挣扎，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。没有害怕，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，梦见一幅画，有我和他，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。 睡醒的时候呢特别饿，明明醒着的时候呢还挺饱的，睡一觉起来马上就饿了，你是不是这样？来一份音乐早餐吧。 尤其怀念做人最易，搭救当真自然之子，小活流民变叱咤红人，搞搞震便当真，时运最高，任佢天落落嚟，自会有生计。时运会低，让我反转一切，运气发挥，全部会上位，智慧加啲气势，即使世界调转，亦是极限事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少壮傲气，想痛快脱责搏一次。不过我确实冇胆试，随时随地细神劈完，哪里结果亦无打算，江湖情再讲当年情，始终太难取舍，全部借你，让我可以自由，做我最潇洒，情分满泻，让我追逐七个，未会算多，齐共我唱歌，智慧加啲气势，即使世界调转，亦是极难事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少壮傲气，想痛快抉择搏一次。

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。 看新闻呢，说安徽合肥有一家新华书店变身成为了共享书店，读者呢只需要缴纳99块钱的押金，就可以免费把书从书店带回家阅读了。书店还推出了阅读奖学金制度，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且按期归还，就会有1块钱阅读奖学金直接打到智慧书房的账户。越来越多的企业踏入到了共享浪潮，你怎么看呢？ 我最爱的那个你，让我给你甜蜜，为你挡风遮雨。 Kiss me， 我的 free， 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要和你在一起，为我什么都愿意。 Yeah， 我什么都愿意。 No 爱上你的微笑，一夜睡不着，怎么办才好？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，慢慢靠近你，不让你知道我的心在跳。闭上我的眼睛，幻想你赖在我怀抱。 Kiss me one two three， 我最爱的那个你，让我给你甜蜜，为你挡风遮雨。 Kiss me one two three，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要和你在一起，为我什么都愿意。 Yeah 别让我失去了你， 别让我失去了你， 别把爱藏在心里，让我听一听，让我听一听你的心。Kiss me one two three， 我最爱的那个你，让我给你甜蜜，为你挡风遮雨。Kiss me one two three， 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要和你在一起，为我什么都愿意。怎么办才好？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。慢慢靠近你，不让你知道我的心在跳。闭上我的眼睛，幻想你赖在我，幻想你赖在我。 据数据显示，68%的90后受访的时候呢，表示自己更喜欢纸质书，会经常去实体书店。但是在60后受访者当中呢，仅有25.2%的人选择了实体书店，最喜欢去书店的居然是90后呢。 有梦想的存在，你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。 各位亲，你昨天洗头了吗？今天打算洗头吗？我发现有种朋友呢是不洗头就可以见的，有一种呢是必须洗了头才见的，有一种朋友呢是洗了头也不见的。 Baby， 为了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十二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

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，谢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远的夜，找到我，告诉我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